倒数第三堂课啊，这个，而且我今天被工作人员告知说，你的庄子课应该生意会很差啊，你下半年就不用活了。没关系，我实在是比较爱教庄子，不爱教中医啊，那是个人喜好问题。这个黑板上抄的方子啊，先大概说一下，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呢，有一个同学提单子，说这个老人家啊膝盖无力的话要怎么医？那这个呢，其实啊，我这样说，如果你本来就是自己在学中医的啊，对中药比较有一定的信赖度的人呢、啊。其实你一整年吃肾气丸的话，其实也会改善的，就是不太需要用到太大阵仗的方子。可是呢，如果是这个你想要给他吃药的人呢，他本身对中医这个信赖度就没有很高的话，那叫他这样子天长地久的吃肾气丸，他可能会觉得不是很开心啊，因为短期间不见得有明显的疗效。那这样的话呢，像上次我不是有教一个什么热痹方、寒痹方跟虚痹方，那个虚痹方也是治老人家筋骨不好的，可是那个一次也是要吃七个月嘛，对不对？那个都是小剂量吃很久的。所以呢，如果是用这个三痹汤的话，这个三痹汤是应该是大陆一个中医啊，岳美中先生用孙思邈的那个独活寄生汤改出来的，就是把千金方里面的那个独活寄生汤啊，去掉黄芪跟那个桑寄生。那独活寄生汤它那个桑寄生啊，就是桑树上面呢掉了一个别的树的种子，在桑树上面长出一个别种的树的树芽。那这个的话呢，是用来把药引到腰的，因为是寄生在树的腰上面的啊。那我们现在要治手脚的话，就不必加桑寄生。那老人家通常的比较气虚嘛，所以就加黄芪啊。那筋骨来讲的话，加一点续断也是好的。这样子改出来的方，那这个方子的话呢，你就比较有可能，就是如果是每天一帖煎剂的话，大概20天以内，这个老人家他会觉得比较舒服了，就是手脚变得比较有力了。那当然啦，如果你那个膝盖无力哈，是有膝盖本身的酸痛的话，那个还是膝盖的酸痛，我觉得还是你先吃个石铁羊河汤比较快啦。啊，就羊河汤把那个膝盖里面的那个风寒啊逼出去以后，再用这种比较补的药，啊，效果会比较好。那吃20帖，通常这个三痹汤在20帖以内可以感觉到有一定的疗效。那你吃了一个月之后呢，你可能就可以照这个比例做药丸啊，就是每天吞一把当保养，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啦，只是以效率上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三痹汤会比较对某些情况的患者合用一点。那另外呢， 这怎么煮啊？ 我看你差不多，因为这些药以这个药量来讲的话，大概你5碗水煮成2碗水差不多吧。那如果你要加一点点酒，其实也是可以的。 加酒 下去。加个半碗绍兴酒，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个第二个方子呢，是就是上次讲到这个治什么牛皮癣之类的病啊。那我是把这个各个版本的消风散的方子里面呢，我姑且抓了一个剂量开到最重的，也就是一般来讲消风散没有要开到这么重哈。这个像它什么浮萍放到1两啊，什么为了要发那个风邪啊，豆豉啊有放到5两那么多，那还要加7根葱白，这个都是以一般常规在开消风散来讲的话，这个开法是太凶了。那我之所以会挑这个最凶猛的版本的消风散呢，是要跟同学表达一件事，就是说治皮癣，我们说要以 补养来讲要养血，对不对？可是滋阴养血，那以发散邪气的话要能够驱风，那但是皮癣有的时候呢，你要用到差不多这么重的剂量才会开始好转啊。就是当然你里面可不可以加一点蛇肉啊，是可以的啦，就是那个什么中药行啊，你买个三钱什么乌梢蛇啊、白化蛇啊，那种不太毒的蛇加进去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汤呢，我也是觉得啊，尽量不要用啦。那个我觉得你如果那个皮癣啊能够什么吃三个月的土茯苓跟大黄蔗虫丸就收工的话，你就用那个方法比较不难过了。这个药我光是看那个方就觉得恶心了，就是感觉是十分不美味，就要我喝我可能喝不到几口就开始受不了，因为苦参很不好吃，然后那个豆豉啊臭臭的，然后加上葱一点都不会加分啊，所以就姑且写了。就是如果你要挑战这一块的话，就是跟你讲说这个药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开到这么凶才能够把那个皮癣的一些问题逼出去啊，这样子，而且还不一定逼得出去，这个是有点讨厌的。那然后这个药呢其实开得那么重啊，而且它的建议的服法呢是这个最好是全部都集中在睡前喝，那你喝了之后就上床裹棉被，然后就发汗这样子。那一两的浮萍其实可以发得出很凶的汗哦，那个发法是不会输给麻黄汤的，只是那个用浮萍就是比用麻黄要不伤元气啊，就这样。那至于说养血的药，这个方子你如果用了皮癣有一点点改善的话，那你就要跟这个方子交替的使用类似什么四物汤啊，或者是加味逍遥散啊，这种比较滋阴一点点的药啊，来做收工。然后呢抄在黑板上的第三个方子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做枕头的方子。你知道枕头啊，枕头套呢，你其实可以找你们家附近帮人家改衣服的阿姨哈，叫她帮你缝个有拉链的枕头套。那这些药材如果你用的话，半年换一次就好，所以还蛮耐用的。半年就换一次？好，你还嫌太短，那真是不得了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菊花川穹丹皮白芷的啊，这样子，做枕头呢。其实它原来的主治是治疗那个精神官能症跟高血压的。那我个人是认为，如果你高血压是肾虚型的高血压哈，那个还是什么真武汤加石斛之类的比较有效。这个只能够把那个血压弄到稍微那个数据好看一点，不会真的能够到治根。那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方子呢，是因为第一个同学。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上这个中医课哈，老师是这个中药的推销狂啊，就在那家里面已经堆满了来不及吃的药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已经药排在那边都没有空档可以吃了，对不对？如果再多给你一个用来吃的药，我想你已经排不进去了。所以就是这个做枕头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的，对不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是这样的想法。那对，安神就是那种容易心烦意乱之类的。那因为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的话，比起古代人其实是比较多洗头，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不太洗头的，对不对？就是说可能到了年底才用篦子篦一篦之类的，就是他们没有那么爱洗头。那没有那么爱洗头的人，其实相对来讲，很多风气跟湿气比较不会从头进去。但是呢，我们现代人，因为你就是你如果不洗头的话，你同事都会闻到你嗖嗖的，对不对？就会觉得不太妙，所以都会通常都洗头洗得比较勤快。可是每天有这个水啊、湿啊这样子往头上去哦，渐渐的你可能会陷入一种状况，就会觉得好像头就闷闷的，不很清爽。 说晕眩也不是晕眩，说头痛也不是头痛，但是你的头就不是很清爽。那这种时候，我觉得用一个菊花跟其他药材的枕头啊，来做一个调整的话，人会比较舒服。那它又比较是通这个脑部的血路跟醒脑的。那这个你如果是轻微的头痛啊或什么，说不定换一个枕头就可以医好了。所以就姑且抄给大家哈。那这个影音的阿咪网，你看看要不要列入商品的考量哈？这是什么东西？ 这应该很棒啊， 很大 哎。就是看看你们巷口的那个帮人缝衣服的阿姨，可不可以帮你缝这个？ 我菊花一斤，是不是菊花大概2斤左右也还蛮大的？ 会不会有点？我跟你讲，重点不是扎人。你怕它扎人的话，那个枕头套就要挑厚一点的布，就是你要请阿姨帮你找，就你要自己去永乐布市怎么买一块够厚的棉布，然后请阿姨帮你车一个有那个拉链的枕头套啊。那这样子是一个方法，当然这种枕头的方法很多啦。比如说你是会头痛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蛮精子啊。然后如果你眼睛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塞一点什么夏枯草、蜜蒙，或蜜蒙、蜜蒙花呀、啊。就是其实那夏枯草啊、蜜蒙花呀、啊，对不对？都是可以。蜜是密度的蜜吧，蒙是蒙古的蒙啊。那就是这种东西都是加加减减，你可以自己调嘛。那睡一觉之后，其实就会有某种程度的疗效了啊。那这个是上堂课一些好像没收尾的，那上堂课还没有收尾的呢，还有这个阴阳毒的这个生麻鳖甲汤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卷13的最后两条。这个生麻鳖甲汤啊的第一个方子里面呢，是有蜀椒跟雄黄的啊，蜀椒就是花椒。那第二个方子呢，是治阴毒的，是没有花椒跟雄黄的。那这个以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的感觉呢，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体内的某一种，我们姑且说是毒的东西哈，如果它发成一个比较看起来像发炎，然后身上起红斑的状况，那我们就会想象它这个毒啊是想要从皮肤表面出去，那这样子的话就用雄黄跟花椒帮忙它发出去。那如果这个人他的症状呢是没有呈现成这个身上起红斑的话呢，代表他这个毒没有想要从皮肤表面出去，那就不用用这种发表的药，就直接在里面啊用这个生麻跟鳖甲的药性呢把这个毒在里面化解掉就好了。因为生麻这个药本身是一个中药来讲一个非常广谱的解毒药啊，就是从解病毒的毒到所谓的蛊毒啊，我现在蛊毒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也很难定论了啊，之类的，就是非常广谱的一个解毒药。那你看他的这个症状上面的描述呢，他说阳毒发病的时候啊，是面赤斑斑如颈纹，咽喉痛唾脓血。这个今天来讲的话，最容易见到的患者是红斑狼疮。然后呢，阴毒他说面目青，身痛如背胀，咽喉痛。那这个免疫失调病还有另外一路，就是发作成这个人莫名其妙的身上都在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方子呢，以现代来讲的话，是用在这个免疫失调病是一个比较适当的用法。但是呢，这个啊，常年以来我们中国人不太用的这个生麻鳖甲汤呢，在我们到现代啊，比较在着眼于这个免疫失调病之前呢，它在近代史上变得很有名的一次，是因为那个鼠疫。 就是黑死病啊，啊，就是曾经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这个鼠疫流行到中国来了啊，大概是岭南那一带。那这个就是他们说那个时候的病况是先是死老鼠，然后就开始死人，然后这个感染到的患者呢，都就是身上起很多红斑啊，然后就上吐下泻什么的啊，然后就很快的就死亡了。那你说鼠疫这个病其实是应该是细菌感染的嘛，对不对？也不是病毒了。那那个时候呢，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岭南四大金刚的那几个人哈，那我记得那个时候陈大济、陈伯谈是没有参加，大概去打麻将了啊。那这个另外三个呢，这个李小济、李碧流啊，跟谭同辉、跟易居迅这几个人呢，他们就集合起来说，那这个鼠疫到底要怎么医？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对着这些古今方来看，好像是对到生麻鳖甲汤，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生麻鳖甲汤打成粉，好做成药散，而且呢，就是生麻的量有特别加重，因为以他们开药的习惯来讲，他们觉得生麻的量以张仲景的那个剂量哈太小，没有办法把那个毒气化掉，所以生麻要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开生麻鳖甲汤，即使是治免疫失调病啊，生麻也可以多，没有关系啊，生麻可以下得更重。你一天的汤剂里面有今天剂量的一两的生麻是 OK 的，那结果那个时候呢，这个岭南三大金刚哈、啊，就把这个鼠疫算是扑灭的还不错啦。那所以虽然啊，我们今天说我现代的医术啊是比较进步，可是我觉得。在古时候啊，如果以全世界的医疗水平来讲的话，那还是中国人比较强一点。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说，过去的几百年之中，世界上的人口应该还是中国这个地方的人口是最多的。因为有瘟疫流行的时候，中国人的这一套系统还是比较有办法想到一个招数可以对付。不会像那些好像欧洲流行黑死病，或者是欧洲流行大流感那个样子，就是一下子就死掉大部分的人哈。就是中国这边比较有办法护住一个好像说一定的人口，让他不要受害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开生麻鳖甲汤啊，其实通常的开法呢，就是不太放雄黄了。因为雄黄是那个什么啊，这个字到底是念，应该是念生是吧，是生化物啊，就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那个生的那个金属毒性在里面的啦。那生中毒的话基本上是要用防风来解毒了。可是其实现在我们用起来也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是免疫失调病啊，他要往外发的话，你用花椒也够力了，那要往里面去化解的话，就照阴毒的治法也可以啊。那这个鳖甲的功用呢，比较是作用在所谓的厥阴血分，那就是说你的血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挑起这些异常的反应的时候啊，这个鳖甲就像一个铲子一样，能够硬的把这个其他的药性铲进这个厥阴里面的血分里面去。那当然，如果是我要开这个厥阴血分的驱邪的药，我可能会鳖甲跟荆芥同用。但这不是在治阴阳毒啊，就是我说杂病的时候啦，就是因为荆芥穗是把这个血里面的风邪提出来的，那鳖甲铲进去，然后荆芥提出来啊，这是我们现在一般治腹邪的治法会常用的一个组合。那但是呢，如果你这个生麻鳖甲汤有足够的当归、足够的生麻哈，就是能够把这个以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免疫失调的这个自己攻击自己的这个状况哈，就是让它平息下来。那我们之前在蛮早的时候讲到，第一次开始讲到厥阴病的时候，有讲到说，其实以现在比较尖端的研究会说，这个自体免疫失调的问题是因为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的量太大， 造成那个破片段状的那个破掉的 DNA 太多，然后挑起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人的免疫系统会认不得你自己是我的同类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什么能够透过生麻痹甲汤来解决呢？其实这也是谜呀、啊，啊，就是这个照理说是 DNA 到 RNA 层面的问题啊，这个生麻跟鳖甲到底哪一味药是怎么样在作用的，我们今天其实也搞不清楚。只是在临床上来讲的话呢，有这样的患者，那你用了这个方子，那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好转的。那你说它里面都有甘草，对不对？那甘草其实以同等药性来讲的话，甘草的副作用比类固醇要小，好，所以那这样子来想的话，像前面那个狐獲病的时候，其实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免疫失调的调子了。那甘草泻心汤也是以甘草为主，对不对？所以就是所谓的有一点类似类固醇疗法的东西，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了，只是中国古代它在整个药方的结构上面，我觉得是做得更完善更漂亮，就它不光是只是在用一个类似类固醇的东西去压抑你的病状，而是让你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气血的状况能够改善，好，那这样是蛮不错的。那我上个礼拜说什么看到有一位作家写什么他的免疫失调病，然后人家介绍我看那个书，那我看他那个书里面写他中医给他开的方啊，其实就没有开到生麻鳖甲汤，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那个描述那个什么身痛如背胀什么就很清楚啊，就是如果你是读过《伤寒杂病论》的人，你几乎没有别的方可以开啦。哦，我就有一点不太确定，其实就外面的中医为什么对于这种好像非常明显就是照着书生病的病人，可是没有照着书开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当然，我不会说什么免疫失调病一定要用生麻鳖甲汤，不是的啊。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要抓主症开药，啊，这个是最要紧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讲到说，哦，现在大部分的高血压都是水毒型高血压，所以我们可以用真武汤怎样怎样，但是这真的只是在说一个大概，不是在说一个绝对。像那个在开业当中医的大鱼助教啊，他前两个礼拜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妈妈的高血压啊，他这个用真武汤好像没有怎么降得下去。那结果呢，他就跟我讲他妈妈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啊，写 email 跟我讲。那我看了之后，我就跟他打一个电话，我说你妈妈的整个主症框是生姜泻心汤啊，就是有一点心下痞，然后容易嗝气，有食物的臭味，然后肚子容易咕噜咕噜响，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生姜泻心汤的主症框。那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去管那个什么血压高不高，你要先用生姜泻心汤把它这个最凸显出来的第一个主症框把它拿掉。那而且你知道泻心汤能够泻心，其实它就有降血压的效果，因为你这个阴阳分裂，那个火气往上面冲，血压是会高的。那后来他给他妈妈开这个生姜泻心汤之后，那他妈妈的血压不是很明显啦，就是开始有在降，那就是有稍微有在降下来了。那但是呢，这种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明明白白的生姜泻心汤正摆在这里，你不管它，你说我要用真武汤去退血压，这样子走不通的啊。就是你的身体在跟你讲的话，你要听清楚，就是它第一个呈现出来最大的主症框先拿掉，然后你再拿掉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你这个遇到红斑狼疮或者免疫失调病患者，他在发病的时候可能最清楚明显的主症是脸上起红斑啦，啊，或者是身上在痛啊，那你当然就开生麻鳖甲汤嘛。那这个拿掉以后，他说不定接下来你会发现他可能接下来有柴胡症或什么的，那你再一层一层剥就对了，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开经方的话，我想会 会比较坦然，而且你也不要急。就是有的时候我遇到那种哦比较不常跟我碰头的人找我看病，我有的时候就会忍不住说，其实你这个状况要吃这个方，那个状况要吃那个方，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么多的方我怎么吃得下去，对不对？就是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啊，我觉得我们平常开药的时候，如果你跟对方还有一定的往来互动的话，就是你先开一点药跟他讲说，我这个药只治你这件事，那等这件事治好了，我们再治下一件事，就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剥，这样就这样效果就已经会蛮让人开心了啊。而且一些长期需要调补的患者呢，我想也不要急着去换方，就比如说一个脾胃虚的人，对不对？你调理他脾胃就可以调一年，一个肾虚的人，你调他肾就可以调一年，这些都不要急的，就是那种好像是身体比较属于虚劳类的体质的人，你不要去想什么一剂之二剂矣啊，笑如浮骨啊，不必啊，那个都慢慢调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用开启药来，大家心里头我想会比较笃定一点。然后我们现在讲了百合窝阴阳毒之后啊，我们就再回到厥阴篇，好不好？我们把厥阴篇上次还没有讲的条文再往下面看啊。我想我现在上课，因为实在是有一点想要赶进度啊，所以可能上课都会大家觉得比较没有意思，不好玩一点啊，就是在冲条文、冲进度而已嘛。那上次是讲到那个11至83条的那个薄叶阿胶汤，对不对？上次讲到这个汤，那我说这个汤因为是桂林古本后出的条文啊，所以临床上用的人也是比较少一点。可是呢，你看它的这个用药哈，薄叶是止血的，那阿胶是又止血又补血的。可是呢，干姜跟牡丹皮就是一寒一热，对不对？那这个一寒一热来讲，其实也是有这个厥阴的药法在里面，就是这个人本身他的体质可能有他寒的一面，也有热的一面。而以病的位置来讲的话呢，你就一看到有牡丹皮的，你大概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他的那个肠道的那个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大肠，因为牡丹皮的作用点比较是大肠的火，不是小肠的火。如果是小肠在发炎的话，那个什么下利如鸡鸭肝的那种，那个是什么猪鸟汤，那个反而是什么芍药跟黄连的那个这种结构比较能退小肠的火啊，就小肠火归心火，那大肠火用牡丹皮比较有效。所以这个寸脉，他说下利是寸脉反浮硕啊，始终自色。那这个寸脉特别浮起来，其实如果以今天的把脉法的话，你那个寸脉也是把肺，也是把大肠，因为肺跟大肠的脉象是同进退的啊，所以就是互为表里，所以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大肠的厥阴病的发炎化脓。但是呢，他同时这个人的体质可能又是偏寒的啊，所以这种用药的技术面，就是这个条文希望是不要遇到了，但是如果遇到的话呢，还是要晓得一下怎么开啊。那至于后面有一些这个84到89条的这些啊拉肚子的一些状况呢，我想我们临床好像今天的临床跟这种汉朝人的体质有微微的不一样了。简单来说，就是汉朝人的体质比较阴虚，今天的人体质比较阳虚，所以整个拉肚子的那个调性会比较偏到少阴那一边。那这个这几条讲的状况，我们今天比较少遇到，所以就先姑且不看。那这个90条通脉四逆汤其实也是讲过了啊，就是它是一个里寒外热，就是外面是出汗发烧，可是里面是下利侵骨，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厥阴病的状况，对不对？因为它也是一个阴阳隔绝了， 水中通埋死你啊，把这个阳气硬是打进这个阴的地方去。那接下来呢，91、92条，这个是绝阴病常用的这个白头翁汤了啊，那要稍微讲一讲了。这个白头翁汤里面啊，它的白头翁用到2两，而黄连、黄柏跟秦皮用到3两。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哈，我们今天开的话，好像黄连跟黄柏啊，不太会真的开到3两哎，因为汉朝的3两，你今天开也是开1两嘛，对不对？乘0.3，那好像有一点多。当然，黄连、黄柏都是比较干燥的药，所以尤其是黄连是止拉肚子很有效的药。那它也是本身就是这种苦寒的中药都是有杀菌的效果嘛啊，可是呢，我们今天看这个白头翁汤的这种，它的主症叫做热力下重，就这个人拉肚子是会烫屁股的，而且通常不是那种大水泻啦，大水泻的那种状况可能都弄得偏寒的多一点，那这个拉的就是那个大便黏黏臭臭的那种感觉。而多多少少可能会带一点脓血，那这个带点脓血，如果是少阴病，还挂在少阴病的时候是那个桃花汤，是完全是寒的。那到了白头翁汤这边，它是转成真正有发炎的问题了啊，就是有细菌或者是原虫的感染。因为白头翁这个药呢，它比较针对性强的是阿米巴原虫。那今天的人其实要得阿米巴痢疾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除非你家里面养了猫狗，你每天跟它玩亲亲，不然的话其实还不见得能感染到那么多只的那个阿米巴原虫。就是但是古时候的话，因为大家的水啊饮食可能没有像今天那么干净啊，就比较有可能会感染到这样子。那如果是阿米巴性痢疾的话，白头翁只加到2两了，还汉朝的2两啊，还不够。就是如果是阿米巴原虫痢疾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要开的话，白头翁都要加到现在的单位的1两那么多才行。那细菌型的痢疾的话呢，秦皮的话就稍微要多一点啊。那当然，如果是这个。你真的是得了这种白头翁汤症的痢疾，如果到西医院去检查一下是阿米巴还是什么细菌性，通常西医院就会直接开抗生素帮你解决了，对不对？也轮不到你来喝白头翁汤了嘛。好，那如果他开抗生素就能解决的话，那你就认了嘛，对不对？反正抗生素后遗症以后再吃什么一多散什么把它修好就算了，就是怎样省事怎样好嘛。我这个人是觉得也不用非要说是我一定要坚持什么古法中医哦，要喝什么白头翁汤。我是觉得我常常觉得就是身为一个搞中医的人啊，我觉得站在一个保险起见的想法，我是不会想要把西医消灭掉的哦。我是觉得说，比如说你帮一个人治他的肝，对不对？如果个西医院帮你检查，看他最近这一个月肝功能有没有好一点，什么肝炎病毒有没有转阴性，你不是开药开的比较安心吗？对不对？就是说有很多，或者是说什么有什么子宫肌瘤，你开药，对不对？他的西医他可以帮你照什么超音波，说什么子宫肌瘤这个月有没有缩小，这样你比较知道进退啊，对不对？我觉得整个西医的检查系统，我觉得不要消灭啊，是不是？那就是说，都让他们来做检证，这样子你开药比较能够放心嘛，是不是？那至于说吃药的话，就是我就觉得吃中药的话，我的心情上是一种比较美食主义啦，就我觉得我跟中药的交情比较好，所以我比较喜欢吃中药。可是呢，你知道不爱吃中药的人吃中药，这是掐着鼻子在吃的，对不对？就觉得说好难喝哦，那还不如这个西药的药丸一颗吞下去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有这种胃口上的不同啊，那我也就觉得不太方便有意见啊。 只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的太太，她是来找我看子宫肌瘤，结果我就发现那个朋友的太太，她从前到现在啊，一直都是那种吃西药吃得非常乖的那种人，就她感冒药，那个西医跟她讲说几个小时要吃一次，她一定几个小时就会吃一次，一定不会乱改的那种，很乖的。那结果呢，她就变成说，我希望能够先把她的这个厥阴区块暖起来，再来去破那些淤血什么的啊、哦。那结果她变成一吃生姜羊肉汤就感冒，然后就八条里身体就动不动就爆出感冒，动不动就爆出感冒。然后那时候我才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西药的那个治感冒的那些药好像还真不是什么可爱的东西哦。就因为我们中药治感冒，像这些《伤寒论》里面的方，都是要把感冒的病毒逼出去嘛，对不对？就把它丢出去，消灭掉，这样子你的身体才能很干净。可是呢，比如说像《伤寒论》的感冒，比如说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症，你一直流清鼻涕，那西医就会给你开一种药，让你的鼻涕停下来，就比如说什么抗组织胺，对不对？可是原来我们身体要流那个鼻涕，是想要把那个邪气排出去的，那他就用抗组织胺把那个东西封住了。那当然，你身体里面感染一种不会让你死掉的感冒病毒啊，你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大症状。但是那个病毒一直在那边，你的免疫系统就必须一直制造那个抗体去跟它打中和，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身体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感冒，然后那个西医的医法都让那个感冒病毒继续留在你身体里面，然后你身体就要不停的制造各种各样的抗体，去跟那些病毒的力量去对消灭，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人会很累耶。然后等到我开始帮他调理身体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呦，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子宫肌瘤啊，你根本破淤血的药没办法开，你一开他就全身，他一吃那种破淤血的药丸，什么穿山甲，什么桂枝茯苓丸，他就全身不舒服。他那个身体的状况根本就必须从厥阴病打到少阴病，然后再这样，就是把他那个过去的累积起来的感冒全部都清掉一轮，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就是，所以我个人是以为，就感冒虽然是小病，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大家也没有，也不会说常常说感冒就死掉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就是不断的在身体里面累积这种不同种类的病毒，我想终有一天会让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下一代会累积到变成免疫失调病去。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上伤寒论嘛，对不对？那以一个伤寒论的角度的话，我觉得这一块是要好好把握的，就是每一次感冒都能用伤寒论的方法把它医得很干净，这样子才比较能够减少未来的这个身体的负担。那不然的话，像现在这个朋友的太太，我跟他调身体就发现说，哦，调起来真的好累，就是动不动就是一补就爆出感冒，或者一补就上火，因为他身体里面病毒累积到那个量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厥阴病的体质了，就身体里面寒热不调了，就稍微吃点补药就会上火，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呢，还是要小心。就是我觉得是学习伤寒论来讲的话，就这一块是可以把握的。那至于说其他一些疾病，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能够给西医院做个检查什么的话，也不错，对不对？脂肪肝到底有多大坨的脂肪，它可以摸得清清楚楚告诉你，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再来想说我要怎么检嘛，对不对？这个是以检查角度来讲的话，我常常觉得啊，以我们这种张仲景派的中医的人啊，把脉哦，不会真的把到像西医的仪器那么精啦，就是把一下说，哦，你的肝脉不弦，说你的肝脉大脂肪肝，这样可以，或者是血分的脉很宽大，哦，我说你是不是红血球不够，这样子大概讲一讲可以了啊。但是要讲到非常细，就这个人身上到底还有没有 B 肝带源，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把不到那么细了啊。那这个白头翁汤它的主症是热力下重，好， 就是你拉完大便之后呢，你还觉得肛门塞塞的，就代表你那个大肠直肠啊都已经肿了，就是有在发炎的状况。那如果我们刚刚我们讲什么白头翁对阿米巴，什么情皮对细菌，这个是比较实验室里的西医西药的讲法啊。那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讲法的话，白头翁是向上输肝经的热气的啊，龙胆草这个手肝经是往下走的啊，那白头翁是往上走的，而它输肝的药效，老实说啊，像我们后代方啊，都喜欢用少量的柴胡来输肝，但是实际上古代方你直接要输肝经的热气的话，是用白头翁。啊，那这个厥阴经有热邪造成的这个下腹腔的发炎，那我说下腹腔的发炎，意思就包含一些妇女病喽。对啊，尹宁好像有一次就是有一点那个妇女病的不舒服啊，她从前他们习惯用的都是厥阴经的暖药，就是比如说生姜羊肉汤啦， 这个什么当归四逆啦之类的。那那个时候尹宁呢是刚好新做了一个暖宫丹啊，就是这个就是用一些无茱萸之类的暖药用来塞进去的那种，就他试了之后发现反而恶化。那个会恶化，那你就知道说他这个发炎可能是真的有热有湿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这个要用白喉翁汤啊，才能把这个区块的那个热气把它散掉。那尹莹喝了以后呢，我们不知道在家里面鬼扯什么东西了，好像就扯到说白头翁汤是怎么作用的。我就说白头翁这个药疏肝啊，那肝经能够疏到多高呢？因为柴胡是这样子啊，柴胡是疏到肝经这么高就换跑道从胆经上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柴胡是其实是胆经药，不是肝经药啊。那白头翁到底能够疏到多高呢？我就说如果是以疏肝来讲的话，白头翁的疏肝应该是高到差不多奇门穴那么高吧。我说不会再高了，因为再高就钻进去然后再从肺经出来了，那这个好像那不会，没有听过这样的会把它转到肺经去的啊。所以我说大概疏到肝经奇门穴那么高。那个时候尹莹好像就跟我讲说，对哈，就是那个白头翁的药性就差不多到奇门那么高，然后就变成走到中间变成那种打嗝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这里会痛。哦，这里会痛，哦，奇门会痛。哦，奇门会发黑，但后来怎么好的？ 就好了。 那就好了。哦，所以。 默默会发黑，而且左右就是不同，左边比较高。 这样子。 发黑那个放血有用。 放血有用，我也不要放。这么痛的地方，多吃两三包这样。 所以就是差不多输到奇门穴那么高。那所以我就说下腹腔的这个发炎，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个什么细菌性痢疾或者原虫性痢疾的话，那有一些妇女病，你就可以想想看，就是你用温补的法不行，你就要试试看白头翁汤。 白头翁汤吃了没有效？除了没有感觉以外，就是奇门会爆痛，因为没有东西给他打。 哦，奇门会爆痛。 对，这边会很痛。 不要随便乱吃。 对对，要先确认自己是不是热的状况，要确认，因为我有一次不小心误吃，痛死。 OK， 好，那同学知道了。 这 个啊，女生的心酸心事啊，真的是你们自己晓得。那个那这个 不好意思， 请说。 有很多所谓的大肠息肉，那是怎么样的体质会有大肠息肉？ 大肠息肉哈，我们通常用的方子是那个什么？乌梅跟白僵蚕1:1做药丸一直吃。那你会用乌梅跟白僵蚕的话，其实他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个是有风邪，对，就是有风 揪在那边，然后让那个地方的组织被那个风气绞住，然后开始增生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其实去大肠风还有一个药啊，就是青椒，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去大肠风的。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搭配会比较好啊？我刚刚你这个问题让我问的有点，我有点当机了，因为我虽然过去就是习肉类的方都是用那个乌梅跟百姜蚕为主哈，可是其实我好像在家里面有看到一些其他的招了，其他的招数。那那些招数我是想说有机会就想来试试看，啊，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有哪几招。我现在唯一想得起来就是，比如说那个颖颖不是有在帮人家配那个我之前做的那个痔疮丸嘛，对不对？那个痔疮药丸，我在那个时间点是觉得说，哎呀，用千金方里面那些药啊，真是比较好用，就是用刺猬皮呀、鳖甲呀这些荤药啊打痔疮，比现在那些什么只是清热的那个什么正气消滞丸要有效。可是呢，那种痔疮丸呢就不太治疗有一种痔疮哈，它就是那个痔疮是就是好像发炎的时候是痔疮，不发炎的时候是息肉，你知道，就是那个痔疮就是一坨肉在那个地方。那个之前我设计的那个消滞丸哈，就不太能够对付那种一半像痔疮一半像息肉的那种东西。那因为那个痔疮类的东西到底是比较靠在那个肛门的口子上嘛，对不对？那比较靠在口子上的话呢，就是可以用所谓的枯痔散，就是让那个肉啊枯死。那这个枯痔散的做法呢，是拿这个马钱子，因为马钱子你吃下去怕你这个全身抽搐而死啊，用擦的死不了人啊，就是用马钱子跟枯矾，就是串过串明矾之后是那个，就是马钱子跟枯矾，那马钱子当然也是要砂烫过或者油炸过了啊，打成粉，差不多1:1打成粉。然后如果那个你说那个息肉刚好是在你手指头啊还够得到的地方的话，就直接沾枯痔散去涂。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呢，因为马钱子作用在肠道的驱风效果呢，其实力道又比乌梅跟百姜蚕大。当然，你乌梅你也可以知道，它可能有点厥阴病的调子，对不对？就是要把它药带到那里去。所以，如果有一点吐出来的，你摸手指头还能够探得到的，那你用枯痔散去擦，说不定效果会更快一点啊，就是。姑且讲一讲，然后呢，白头翁汤的那个加减里面啊，就是如果那个人已经拉肚子拉到很虚了，那白头翁就要加阿胶跟甘草啊。那这个甘草它是血生甘草了，不过如果是气虚的话，你用炙甘草也是可以的。那阿胶来，因为白头翁汤正常上都是拉大便的时候会带血，但那个人已经很血虚了啊，所以要有阿胶来补血啊，甘草来护住这个元气会比较好。那至于这个后面的93条，它比较是讲说一个人啊，又拉肚子又肚子胀又身体痛的话，他说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看到它外面有一个类似桂枝汤疹的感觉，而里面有一个四逆汤疹。他就说你最好啊，要先把里面的四逆汤疹医好了，再来处理外面的桂枝汤疹。哦，那这是《伤寒论》的原则性的一个条文了啊，就是如果是这个表里经一起有病的话，你先把里经治好，再去治表经啊。就是这个人如果感冒，他外面是麻黄汤症，可是他已经手脚冰冷了，拉肚子了。那这个时候，你先用四逆汤把他这个手脚冰冷跟拉肚子医好， 然后才能开麻黄汤去发汗啊，就原则上是这样子。那九十四条呢是补充白头翁汤症，他是说如果你拉肚子是口渴的不得了，一直要喝水才舒服的，那这样子可能可以判断说你这个拉肚子是真的是比较热性的，那这种热性的拉肚子用白头翁汤去消炎啊，可能比较适合。那至于说九十五条，因为厥阴病厥阴篇的后面就是我们的桂林本厥阴篇的后面就是那个金匮要略的拉肚子篇了啊，所以就是有好几条都是相关到拉肚子的，那我们就稍微看一看啊，也不是说很常用的方。那九十五条他说如果一面拉肚子呢，一面是会有言语的状况，就是讲话是语无伦次的，那你就要考虑这是阳明病的这个里面有肝的大便结在里面，所以这个拉肚子呢是因为你的身体啊打不出那些大便，所以才在拼命用拉肚子想要推东西出来，可是推不出来的一个代偿反应。那这种时候呢，如果有这种言语的现象，这是一个实热的状况啊，那还是要用小承气汤把里面塞住的东西打出来，这个拉肚子才能停啊。那这个要不要说是厥阴呢，也不见得了啊，这不如说是阳明病的一个例外的情况。那九十六条呢其实不是在讲拉肚子，他是说你拉肚子之后，就是拉起肚子以后啊，你的心啊越拉越烦。那这个心烦的话，以张仲景的药法就会想到可能是用泻心法，可能是用栀子法。那么怎么分呢，他说这个时候呢按之心下软者啊，这个软字，这个他虽然他写的字现在写如，对不对，但是从前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字吧，有点像长这样子的一个字啊，所以你说是如也对，说是软也对啊。那也就是你如果你的心很烦，你按你的心下没有脾症的话，那你就知道不是用泻心法，那这个心烦是用栀子豆豉的法。那他说为虚烦，为什么要说虚烦呢，就我们上次有讲过说张仲景讲到虚实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没有具体的东西给他打的时候就称之为虚，那有一坨实在的东西，像前面那个言语那个有东西要他打的是实，所以这样子按一按，这肚子没有说按起来有特别的感觉的，胃的地方没有特别的感觉，代表是能量上的热，那这个用栀子豆豉汤啊。那凡是张仲景的书写到栀子汤的时候呢，都会讲到说什么如果这个人吐了之后就不要继续喝，可是实际上啊，栀子汤系吃下去啊，20个病人里面有19个都是不会吐的，那少数会吐的呢是那个他的那个热邪哈，已经刚好有沾到他的胃液或什么东西，就是他身体里面有一些胃里面的水或者什么东西有跟那个邪气有沾到，所以这个汤在超运作的时候，那个有具体的东西它过不去才会吐，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吃栀子汤是不会吐的啊，就是少部分的人刚好有一点点东西沾到有形的这个胃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会吐一下，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关系到拉肚子的一个病啊，我们只能说就是如果拉肚子的人越拉越烦的话，你要知道用栀子汤去退这个烦。这些条文教起来其实乱没意思的啊，因为临床上不是很少遇到了啊，就是知道一下就教完了，我想你们回家也就忘掉了，大概是这种感觉。那97条呢是就算有教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方哈，就是他说下利腹痛若胸痛者子参汤服之，就一个人啊拉肚子的时候通常是肚子痛嘛，对不对，那可是呢有没有病人呢是拉肚子的时候反而是胸口痛呢，很少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这个拉肚子的病人是胸口痛的话，看这个紫参汤啊，半斤紫参3两甘草啊，恐怕这个患者是有肺癌了，就是当他的这个肺里头有癌的肿块的时候啊， 他的大肠就会拉肚子，可是痛的地方还是在肺。那这样子的话呢，子参这样子喝的话，其实又我们之前有教过泽漆汤，对不对？又等于是中医的化疗药了，就是你一直喝这个子参汤，一直喝，喝到那个肺里面的肿块开始有一点缩小了，那个大肠的状况才会能够改善了。啊，所以这个说不定这个是比较偏向这个肺癌的人的拉肚子的一个状况。啊，而且临床上来讲，会下利胸痛的通常也是肺有病的人，不是大肠有病的人。啊，那这个那98条这个颗粒热散啊，这个颗子这味药呢，倒是有机会会用到的啊。我们一般开药的现在就写颗子，不用它古时候的名字。那这个张仲景的书里面有这个颗粒热啊，也是让人觉得有一滴滴的疑惑，因为现在的考据上来讲啊，颗粒热这个药好像是唐朝的时候才正式传进中国的，所以汉朝，但说不定因为汉朝的时候佛教都已经来了嘛，对不对？说不定已经有带进来的，但是到底不是一个本土的药。那柯子呢，他说如果你气力，什么叫气力呢？就是你啊在拉肚子的时候啊，拉出来的水啊不如拉出来的屁多。有没有同学有偶尔会遇到，就是拉肚子的时候噗噜噗噜噗噜噗噜，是屁多不是水多。那这个屁多的这个状况啊，如果你要用中医的看法来讲的话，是肠子里面有痰。那这个肠子里面有痰的话啊，给肠子化痰很好用的药是颗粒热。那他说颗子啊，这个十颗啊烤过以后打成粉，用这个粥喝下去。我想你们不要这样子用那么多啊，你们如果要用这个颗子啊打粉啊，要用稀饭吞的话，大概吞个2公克到3公克，这个药性就很凶了啊，就不要用整整十颗这样一次吞啊。从前我有一个学生，我那时候没有用过这个药，他刚好气力，我跟他讲说你就用颗粒热散嘛，反正你只有这个方可以用了，结果他说喝了之后吓死他了，就是因为柯子虽然以总结的药性来讲是一个色药啊，可是呢，柯子在色之前其实是一个通药，也就是它会先让你把能够放的屁都放完。哦，这个他说他吃颗粒热这样磨成粉，那么多的颗粒热磨成粉啊，用粥喝下去以后，这个大便那个喷屁的那个状况好像火箭要发射一样，这个太凶了，哦，不可以，就是这样子用的话，那个病人一次就已经吓到了，因为那样子喷屁的话，有的时候肛门会破掉，那是很可怕。但是你说为什么颗粒热啊，这个能够特别能够化肠子里的痰呢？就是中本草书里头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有的时候啊，航海的船啊会遇到一些海啊，那个海水已经变成果冻状了，他说刚好那地方有鱼群聚集啊，加上那什么底下有海草滋生啊，那个鱼的胶质跟海草的胶质烂到一团啊，那个航行的船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海域啊，那一块海面是果冻一样开不过去的，那就被黏在那里了，那个时候就要拿颗子撒在海水里面，然后那个海里面的那个果冻状就全部都散掉。哦，就是颗子是在航海上是这样用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就是你如果是这个肠子里面有痰的话，你颗子这样子吞下去，那个痰就消失化水，然后就猛喷一堆屁，然后把那个痰全部都喷出来，然后就结束啊，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有用还是蛮有用的啦，但是稍微用小量一点。好，那现在8点了，我们下课20分钟再来看后面的啊。